沙，世事流水，又要回顾，一笑我答不去。 英谷姐的这一首《过客》正式开始今早做的清晨爽利节目。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五点差不多十一分的了。你听紧的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今早做为你主持节目有钱陪陪的。提提你啦，日子就来到2022年的2月的18号星期五的早上。农历就来到正月18。室外温15度，相对湿度 85%， 强力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今朝确实好大风啊，陪陪揸车返电台嘅时候呢，停灯嘅时候，哇，啲风粉粉声吹到呢个车都摇摇摆摆啊。所以揸緊车嘅司机哥哥真係要小心小心啊。 永远存在，留此刻的一片真，伴倾心的这份爱，命令灵魂仍入进来，请你换来。在冷雨中送热爱，默默让痴情突破障碍，不许红日教人分开，悠悠凉夜不易。 敞开心扉，在漆黑中抱着你，莫让朝霞流进 黎明不要来，我哋有叶倩文嘅歌声。每一日都唔系好想黎明嚟，因为咧每一日朝头早起身咧，除咗你话即系可以伸展下之外咧，你都会好关心即系今日嘅疫情究竟系点啦。有时真系唔系好想知道，但系亦都好想知道，即系个人系好矛盾嘅。因为想知嘅就想知道究竟应该点样，有冇咩新嘅消息啊，点样应对啊咁样咯。但系咧唔想知嘅就系因为可能周遭系发生喺你嘅身边啦，亦都唔想知道呢啲消息嘅。无论点都好啦，我哋都要积极啲去面对今次呢一个疫情啊。最重要咧就系要保持自己咧就系身心康健啊。咩意思咧？身体要健壮啦。喺屋企都可以做下运动嘅。咁啊，如果有水果食多啲啦。因为呢一个嘅维他命 C 要吸收啦。咁啊，亦都有琴日睇到个报道话呢一个维他命 D 又可以有帮助嘅，吸收得多啲。咁啊，维他命 D 最主要咧就系、是。即晒太阳，如果平日冇雨水嘅时候咧，有太阳就快啲埋黐埋啲个窗边，然之后晒下啦，把握机会。叫你出街晒咧就唔系几好啦，因为咧始终而家出街都系有啲风险啦。咁啊，增强自己嘅身体抵抗力啦，尽量少啲出街去即系同啲人逼啦。咁啊，配配都系选择咧，就系朝头早咧，即系做完清晨爽利嘅时间咧，就去买餸嘅。确实好好噶，真系街市咧冇人咁啊，而且咧，你想买嘅部分咧，即系譬如我买猪肉咧，买飞排咧，你晏昼好晏嘅时候咧就冇得买噶啦嘛，咁啊又可以俾你拣下啦，菜亦都系好新鲜好靓啦，咁可以不妨咧早少少起身系嘛，早少少行出门口，然之后咧就买你要买嘅嘢，到你翻到屋企嘅时候，其实啲人都未起身，你话几咁安全咧，系咪？好，咁啊，同你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多云啦，有一两阵雨啊，天气系清凉啊，气温徘徊喺16度左右，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嘅东风啊，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风势颇大，明日显著转冷啊，雨势较大，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咧持续寒冷同埋有雨啊，市区最高气温咧，市区气温咧下降至10度以下，新界系会再低几度嘅。室外温15度啊，相对湿度84%，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我之前做节目嘅时候都讲啦，哇，近排咧好想同啲朋友见面，都系选择梦中见啊。如果你话想同人抱抱嘅话，哇，这个抱抱真系唔该，留翻疫情消失嘅时候先慢慢做啊。唯有只是在一些梦境里面才有这个拥抱。发梦或者个脑自己幻想下同人拥抱啦。 相识于偶然，人受伤在梦池中碰了电，朝着醉人的脸，愿意共无面贴面，只知有电传。那个歌那电视剧，那段快乐一世纪念，说好假装轻松片，怎么忍将心再欺骗？与你跳舞我自愿。我别人没法跳得自然、啊啊、今夜再想从前，他的声音，他的笑面，随着舞曲中悄然不见，愿再共梦面贴面，梦幻不可。 梅艳芳《梦幻的拥抱》啊， 再错一回，但愿能再错一回。既有极远的路，今宵这么的晚，你说你这么。再错一回，但愿能再错一回。既要别去，且尽量尽量逗留，日后亦无悔。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回。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别后你心中无悔。情到此生。谁人在念戏里对白，语气极平淡，在礼貌地碰杯，如何共你再说爱说恨，何妨留待午夜独梦回。再错一回，但愿能再错一回。既要别去，且尽量尽量逗留，日后亦无。终于都清楚，懒讲分手可相会， 无言望已冷也已碎的烟灰，比你我更加配。谁人在念戏里对白，语气极平淡，在礼貌地碰杯，如何共你再说爱绝恨，何妨留待午夜独梦回，再坐一回，但愿能再坐一回。既要别离，且尽量尽量逗留，日后亦无悔。既要别离，且尽量尽量逗留，日后亦无悔。 冇错，而家咧喺屋企要再坐一回、两回、三回同埋四回。邝美云嘅歌声《再坐一回》。你话除咗喺屋企坐之外咧，我谂而家大部分好多朋友仔咧都变晒阿信，喺屋企不停清洁、清洁同埋清洁。这首歌回来呢就会有五点半钟的新闻简报啊。 云雨清风可以写拥有，关注个爱不可强求，不强求不强求，永远等候，如必须付出我承受。谁会珍惜当你还拥有，将要逝去总想挽留，想挽留想挽留，看似风流，求今天所得永远守。 问是对手永不低头，从来没抱怨半句，不去问理由，仍踏着前路走，青春走到白头，成功只靠一双手。好喜欢呢个歌词啊！真系确实咧，有好多嘢系我哋唔可以低头，我哋要勇敢咁样咧，就积极咁样去面对。希望总会有明天嘅，大家唔使担心。 最紧要咧，大家就系共同抗疫啊，做好自己本分咧，咁啊可以嘅话就参与下去帮助其他人。望个钟咧，好快咧就到呢个上昼嘅五点半钟啊，翻嚟之后咧，继续仲有一个小时嘅清晨上嚟，转头再见。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中央派出的首批抗疫专家组四名成员连同两架流动检测车抵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到口岸迎接，她说会按照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指示，将抗疫视为压倒一切的任务，不会分心做其他工作。她又说已经要求中央大幅提高本港的检测能力，当具备能力，全民检测是考虑方案。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欢迎内地专家抵港考察，同本港卫生及相关官员交流防疫抗疫工作经验，以及协助香港更有效同精准地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同分析，指导相关工作。内地亦派出多名检测技术人员，连同两架流动检测车，将会到马鞍山体育馆的火眼实验室视察，同进行技术交流，協助本港提升檢測能力。疫情下，消防救護服務量大增。疫情下，消防救護服務工作量大增。署方將每架救護車當值人數由三人減至兩人。救護學院教官、救護主任和高級救護主任亦都要到前線支援救護服務，甚至上救護車當值。消防救護員會師傅林家樂說，救护车减少当值人数安排，会影响服务质素，亦都增加员工感染风险。有救护车将病人送达医院后，要等二至五小时，等待院方接收。救护员同新冠病毒患者同处一车，甚至冇用线同鱼翅时间。佢促请处方向救护员每日提供快速测试包，喺翻工前做检测，确保唔受感染。他亦都希望署方为前线员工提供临时住所，以及新冠疫情期间的特别工作津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到访的意大利外长迪马约强调，应该透过外交妥善应对乌克兰局势。双方在莫斯科会晤后，拉夫罗夫说俄罗斯准备好就所提出的安全建议继续会谈。他强调西方应该整体考虑，而并非拣选莫斯科的安全要求。拉夫罗夫指出，俄罗斯已经申明军事演习在2月20日结束，强调俄罗斯没有挑起对抗。迪马约表示，相信俄罗斯和乌克兰准备好谈判，化解危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312点，跌6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80点，跌9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9，日元114.94，瑞士法郎0.921，加元1.271，人民币6.339，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兑美元0.719，新西兰元兑美元0.669。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97.58美元，卖出1898.31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天气清凉，气温徘徊16度左右，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明日显著转冷，雨势较大，星期日和星期一持续寒冷和有雨，市区气温下降至10度或以下，新界再低几度。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1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及铜锣环

须合衬，然后慢慢两人情难自禁，在热爱会变成真，两分钟的热吻成为现实爱人，谁愿梦里白等，爱哪有原因，两心只需合衬，然后情难自禁，再吻。 时间嚟到早上嘅五点搭八，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里》，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同你过有封信号现正生效。刚刚为你带嚟咧有赵学而嘅《每隔两秒》，确实系啊，而家咧。比以前呢，即平时冇事冇干嘅时候呢，係更加挂住身边嘅朋友仔嘅。点解呢？真係嘅喎，可能呢即係时间静咗落嚟嘅，即係喺屋企嘅时间比较长啦。咁好多时候呢都会諗起自己啲朋友啦，自己啲屋企人啦，究竟而家远在他方，唔係淨係讲緊喺外国啊，喺香港嘅地方都好啦，你都觉得好似远在他方咁样感觉。都喺度諗緊，究竟佢而家喺度做緊啲咩呢？佢安全吗？佢身体系点样呢？真係每隔两秒呢都会諗起唔同嘅朋友仔嘅。不过现代科技进步亦都有个好处嘅，咪随时拎起个电话打俾佢又好，你话哎呀打俾佢好似好尴尬咁样个噃，冇事冇干打俾人做乜嘢，咪一个口信传俾佢，问候一声，其实都好简单嘅啫。好，咁今日咧就嚟到呢一个星期五啦，咁相信咧好多朋友仔咧都。平时咧就有谂定究竟去边度食饭啊，去边度玩啊咁样啦。咁啊呢段时间咧，大家都系安分守己，大家都系翻屋企就比较好啲啦。咁啊讲紧即系你话要出去玩啊，或者系出去去一啲嘅地方啦。政府宣布咗咧喺呢个2月24日咧就要全面实施一个疫苗通行证啊。全港23个嘅处所，包括咗商场啦、街市啦、超市啦、餐饮等等咧，都必须。需要扫呢一个嘅安心出行，同埋展示呢一个疫苗接种证明书咧，先至可以进入嘅。咁啊，寻日咧亦都同大家讲咗啦，即系如果你系未将你嘅针子咧就摆喺呢一个嘅安心出行嗰度嘅话咧，咁啊，寻日教咗大家方法啦。咁啊，唔使啦，因为我真系见到有啲哥哥姐姐咧，真系拎住张纸嘅，佢话我唔识整啊。咁即系如果真系有朋友仔见到有长仔真系唔识整嘅，又帮帮佢手啦。因为其实我都系帮屋企嘅长辈们咧，就系即系将佢嘅针纸咧就摆咗落去。当然你话近排可能即系人与人之间可能冇咁紧密嘅联系，咁好彩我都喺之前同爸爸妈妈已经做咗呢一个嘅行动。咁啊，虽则就未。安排到佢第三針嘅針子擺落去，不過佢已經有兩針都 OK 啦。因為咧最少咧喺呢一個疫苗通行證裏邊咧，你嘅安心出行裏邊係需要顯示咗你已經係有一支針，已經打咗一支針啦。咁你話喂，我真係唔識噶，點樣擠落去？或者對呢一個安心出行呢一個嘅程式，我仲有好多疑問唔識得做。轉頭翻嚟話俾你聽。有地方是可以協助市民幫手。 紅茶杯，情侶酒擠滿，意外話未覺悶，跟你一起暗暗喜歡，熱愛堆滿你身邊。情侣一般，红茶杯。 茶馆，情深我款款，怎么你在望窗畔？枉我一生与你一起做你一半，你的生命另一半。 哎，在想着什么？想着你女朋友呢？你没有女朋友当然不信啦，没理由吧。你挺好啊，因为没人喜欢你，或者有你不知道。 如果你在这个下个星期24号之后呢入这个的红茶馆，即是饮茶的地方又好，饮咖啡的地方又好，都需要呢就是出示这个的安心出行，要扫这个安心出行，以及呢在这个安心出行里面呢就已经呢就是装了这个的这个的针纸上去的了。咁头先就讲啦，即是话如果即是大家对这个安心出行这个应用程式呢遇到有什么困难呢，就可以有地方支援。流动支援站咧，设喺25个嘅港铁站嘅。咁港岛区包括咧，就有西营盘啦、湾仔啦、北角、筲箕湾、黄竹坑嘅港铁站。九龙咧就有南昌、红磡、九龙、太子、九龙塘、黄大仙、何文田、启德、牛头角嘅港铁站。新界咧就有上水、大埔墟、大围、乌溪沙。调景岭、荃湾西、葵芳、青衣、东涌、兆康、朗屏的港铁站的。而支援站的服务时间将会由每日的上午九点去到下午的六点钟的。希望呢次疫情快点断啊断啊断啊，全部从佢斩晒佢。嗱嗱声呢确诊是零就最好啦。 茫然找起一堆信，轻轻撕碎又碎。从前信里每个字细读取碎，突然点起火烧去我二人所有合照，仍呆望你伴着往昔变作废堆。 我发端，为何始终失 麦基文段，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报先。天文台喺5:45发出嘅最新嘅天气预报系咁嘅，多云啦，有一两阵雨，天气系清凉嘅，气温徘徊喺16度左右，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嘅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风势系颇大，明日咧系显著转冷，雨势系较大嘅。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咧持续寒冷同埋有雨，市区气温咧下降至10度或者以下，新界系会再低几度嘅，室外气温15度，相对湿度85%，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呢排咧成日宅喺屋企咧，哇，确实咧，听歌啦，做家务啦，同埋睇电影啊，找翻好多咧经典嘅电影出嚟睇，当中睇咗呢一套《天若有情》啊。 原谅我也不讲半句，此刻生命在凝聚。沉过某片失去你的声音，落日远去任期望留住青春的一生，风雨思念此生梦里总会有唏嘘，若果他知此生得可与你，哪管生命是无奈，曾尽诉往日心里爱的声音，就像隔世人期望重拾当天的一切，此世短暂转身步进消失了的空间，只求望一望，让爱火永远的高烧。哪管生命是无奈，过去也曾尽诉往日心里爱的声音，就像隔世人期望重拾当天的一切， 世短暂，转身抱樽消失掉的空间。 就是的，在家里没事做的时候就会拿起一些旧电影和这个旧唱片出来听的。那最佳的位置是什么呢？当然就是你的家了。听完这首最佳位置之后，我们就会到上午的六点钟。六点钟就会有新闻简报，回来之后还有半个小时的清晨爽利，当然继续钱佩佩会留守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 数过排着队等讨好你有几个，还未有新空缺来容纳我，正选只得一个，候选竟已太多，细心想过停在今天这一处也不错，越过知己的亲密然而未有拥吻过，共你这么的暧昧已得到甚多，无论你喜欢谁，请你记住留下给我这位置，时常在内心一如空出几寸，为我坚持同道半生亦有参与之，是否爱还是其次，只想你依然亦想得起我，不是任你主空位都可以坐一坐，若你珍惜我，不如从来没有爱恋过，互有好感的尊重更加可贵吗？无论你喜欢谁，请你记住留下给我这位置，时常在内心一如空出几 布林肯又说已经致函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建议下星期在欧洲会晤，将要求俄罗斯清楚表明不会入侵乌克兰。天气方面，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播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十分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嚟啦。今朝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咁啊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2月18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正月十八，室外气温15度，相对湿度84%，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嘅。一阵间咧就会有呢一个嘅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同大家讲下啜手指呢个问题。啜手指啊，呢啲咁嘅坏习惯，除咗小朋友会之外，大人会唔会都有其他即系呢啲咁嘅坏习惯咧？咬手指甲啦、翘头发啦，呢啲都系咪一啲嘅坏习惯？到底系咪有问题嘅咧？如果你想知道，一阵间就继续留意收听咯。听到首歌翻嚟之后，就会有健健康康再清晨。 沿途与他车厢中私奔般恋爱，才挤逼都不放。求在路上没任何的阻碍，令愉快旅程变悲哀。连气两次绿灯都过度了，与他在外几公里。当这盏灯转红便会别离，白运气决定我生死。祈求天地放我一双恋人，怕发生的永远。从来未顺利遇上好景降临，如何能重拾信心？祈求天父做十分钟好人，赐我他的吻，如吻罪人。我爱主，同时亦爱一位世人。祈求沿途未变心，请给我。唯求与他车厢中可抵达未来，到车位都不放开。无论路上历尽任何的伤害，任由我决定爱不爱。祈求天地放过一双恋人，怕发生的永远别发生。从来未顺利遇上好景降临。十信心，祈求天父做十分钟好人，赐我他的吻，如吻罪人。我爱主，同时亦爱一位爱人。祈求沿途未变心，请给我护荫。为了他不能祷告，都敢祷告，谁愿远顾这种痛苦？太爱他。天父并未体恤好人，到我睁开眼，无明灯指引。我爱主，为何任我身边爱人离弃了我，下了车？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到咗星期五啊，健健康康在清晨喺佩佩身边咧，当然除咗有我之外咧，仲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嘅。沈医生早晨， 大家早晨啊。 沈医生啊，我又想有一个问题咧，今日好想同听众咧同埋你一齐探讨下咧，就系讲紧呢一个嘅咬手指嘅问题啦。咁我记得咧，我佩佩细个嘅时候咧就好中意咧就咬笔嘅，就将每一支笔咧嘅笔头咧都咬到烂晒咁。咁啊，最后咧就因为呢样嘢咧，我就即系下定决心就将佢即系完全戒掉啦。咁但系有一样嘢咧，手指又冇得抌咗佢噶嘛，系嘛？咁啊，亦都好随手就攞起啦。我都有咬手指甲嘅习惯噶噃，咁呢一个咬手指或者咬手指甲嘅习惯咧，系咪都有问题嘅咧？ 其实咧呢、這个咬手指嗬，或者细个啲就可能啜手指啦，中意系咪？大个啲咧，可能就会咬手指甲啊，咬到咧硬硬惨惨啊，崩晒咁样，其实都会非常见嘅喎。究竟系咪咁样咬就系一个即系病态一个问题咧？其实就唔系嘅，大家咧，尤其是家长们啦、啊。就唔使太緊張，又或者甚至有大人都會自己咬嘅，亦唔使咁緊張嘅。佢最緊要咧，我哋凡事睇一個行為嘅時候咧，就要睇下佢嗰個情況係點樣啦，包括佢嗰個嚴重性啦，包括咧佢嗰個即係出現嘅次數啦，同埋對佢生活有幾影響咯。咁你話如果普通即係有時間唔中咬下，又或者佢都唔係成日都會咁樣做，甚或佢都唔會因為呢樣嘢咧受到好大影響嘅話咧，其實可能係一個習慣啦，可能佢覺得好悶啊，有時有啲冇嘢做啊，咁樣咧開會啊，咁樣咧或者上堂啊，咁就可能有啲咁嘅行為都知道嘅嚇。咁但係如果去到一個情況咧，有啲人就會咁樣嘅喎，咬到咧隻手直情爛曬，佢有曬傷口啊。咁咧，甚至話發炎啊，咁樣樣，佢都繼續咬喎，佢都唔肯停喎。呢一個情況咧，甚至可以帶出好多其他身體嘅問題啊。有啲例如咧，就咬咗啲手指甲落去咧，原來係受好多細菌啊，令到佢咧即係個腸胃啊都有即係炎症啊咁樣。嗱，佢都唔肯停嘅話咧，呢一啲咧就真係去到一啲比較極端咧，所謂病態啊咁樣。原來咧，而家即係精神科上邊咧，其實我哋都有一啲嘅病況咧。是類似強迫症嗰類咁樣嘅病咧，係講緊包括咧有一啲係咬手指甲嘅一個咁樣嘅病症嘅喎。咁所以咧，其實當我哋去到睇嗰個行為嘅時候咧，我哋要衡量翻佢啦嗰一個嘅情況咧個嚴重程度啊，同埋影夠有幾影響佢生活咧，我哋去到衡量究竟使唔使去處理佢啊咁樣樣咯。 咁去到咩程度我先需要揾醫生咧？定係我一個禮拜咬一次啊？定係我日日咬啊？定係點樣我先至需要揾專業人士嘅協助咧？ 呢一個情況，我哋都有一啲國際嘅即係診斷嘅標準咧，我哋可以去參考嘅。譬如話，我哋已經出現到一個情況，就係話，當我哋唔咬嘅時候咧，覺得好似周身唔舒服啦，覺得咧成日都咧受住呢一樣嘢咧，好似喺我哋腦海，又或者我哋嘅行為咧不斷咁樣出現。雖然我哋覺得呢一個我哋唔應該繼續做噶啦，但係咧我哋好似控制唔到嗰個情況咁樣樣啊，繼續好似咧強迫地不斷咧要去到重複呢一樣嘢啊咁樣樣嚇，咁而呢一樣嘢咧亦都係困擾緊我哋嘅生活，包括可能我哋可能個身體或者嗰個健康上面受到影響啦，我哋都繼續做，即係例如開始好多傷口，我哋都繼續做啦。咁又或者咧，有時可能小朋友啊，翻到學校隻手咁多呢啲咁樣嘅傷口，同學都會覺得有啲嘅奇異嘅眼光對佢啊，佢都覺得唔好受，但係佢都控制唔到繼續會做，又或者令到屋企好多嘅 即係爭吵啊，父母可能唔知佢發生咩事，就會好多嘅責備啊咁樣，就直接影響緊嗰個人嘅生活嘅時候咧，其實呢個亦都係一個警號啦，我哋要去專業人士，因為呢個情況已經係不斷咁發生啦，佢控制唔到地發生啦，同埋咧影響佢嘅生活嘅話咧，呢、這個咧。正正就是那個診斷標準我們要注意的其中一些事項、 有沒有些朋友仔可能某一些性格、或者某一些行為令到他成為這個強迫症的高危人士呢？ 會的，其實有的。那呢、發覺就是原來呢有一些人呢可能他有遺傳性的都會有這種情況的、可能呢你問回其他家人呢咦，原來都有一些類似這樣強迫的行為的，不未必一定咬手指的，原來可以有很多其他的方式出現的。講緊例如呢就是例如他覺得呢自己、不是咬手指啦，可能咬唇啦，又或者呢去到掹皮啊，又或者有啲掹头发啊，等呢啲咁情况咧，可能都会系类似咁样嘅即系症状嚟嘅。啊，咁仲有咧就系讲紧佢生活上边可能好多嘅压力啦，啊，好多嘅情绪咧，佢唔知点样去到处理，唔知点样去到面对，又或可能佢系觉得需要去压制嘅压抑自己情绪嘅。咁压抑到过分嘅时候咧，有时就会身体咧。有唔同嘅方法咧，去到表達呢啲所謂可能好焦慮啊、好不安呢啲咁樣嘅情緒，尤其是啲小朋友咧，就可能會透過呢啲行為咧，不自控咁樣咧，去到即係幫自己舒緩嗰一種嘅不安嘅感覺咯。 嗯， 啊，咁都係一啲嘅原因，我哋要留意嘅。 咁但係咁，如果你話佢用呢啲方法嚟將佢自己嘅一啲嘅情緒即係發泄出嚟，如果我哋抑壓佢唔俾佢做，咁咪會令到件事更加糟糕咯。 啱啊，你讲得好啱啊。其实呢我哋可以咁睇件事囉，就係、是、嗰个行为呢就係、是、一个表达啦。嗰、个小朋友呢去到一个有问题嘅时候呢，可能就係表达緊俾我哋听呢，佢内心原来有好多其他嘅嘢发生緊啦，可能有一啲隐藏緊嘅情绪啊，可能佢对好多其他嘢嘅一啲焦虑啊、不安啊、不满啊等等呢，但佢讲唔到出嚟啊，所以佢有咁嘅行为表现。当我哋见到有咁嘅行为，其实正正就係一个好嘅机会呢，去到提我哋囉，原来呢个小朋友呢背后系发生緊一啲嘢，而佢呢就透过呢个行为呢讲緊出嚟，讲緊表达緊出嚟。咁我哋呢就唔系要斟酌淨係嗰个行为本身囉，而系反而呢更加紧要就系我哋要探讨下究竟个小朋友背后发生緊啲乜嘢事，点解佢会不自控咁样去到所谓嘅好似伤害緊自己呀咁样啦。有时我哋嘅家长未必咁容易问到㗎，好多小朋友呢佢自己都唔知呀，未必佢系佢唔想讲呀，因为可能佢直情连自己点样去到揣摩嗰个感觉，或者揣摩自己入面发生咩事呢，佢都未必拿捏到掌握到，所以佢表达唔到俾个家长听。而家长呢可能又觉得问极都唔讲呀，咁又继续咁样做呀，就形成更多嘅磨擦同埋誤解咯，咁所以去到呢一啲咁樣嘅關口咧，其實我就即係建議真係需要咧，去到尋求專業人士嘅協助啦，等我哋慢慢幫佢分析，慢慢幫佢評估究竟發生緊咩事，然之後咧表達話翻俾個家長聽，啊咁令個家庭咧可以有效啲嘅去處理小朋友嗰個問題啦。 即係話其實即係當遇到呢啲問題，唔係去改善佢點樣咬手指或者掹頭髮呢啲行為，反而係要探討佢掹頭髮或者咬手指背后的一些原因，才可以令到他改善这个行为，是不是这样说呢？ 是啊，两方面，就是他本身咬手指啊、掹头发啊、掹皮啊等等，那个问题本身都有一些治疗方法是可以去到针对、去到改善的。但是呢我就觉得更加重要呢，就是不单止那个面层啊，那些行为本身，而是他底层究竟发生什么事，我们都要去了解。所以内外呢我们都要兼顾咯。 咁嗱，如果我觉得即係自己都可能即係处理得唔好啦，或者冇辦法可以将个小朋友或者屋企人呢抽丝剥茧，令到佢呢就係讲出佢心里面一啲嘅情绪，咁喺咩情况之下我需要搵专业人士嘅即係做治疗，同埋点样治疗嘅呢？ 是啊，其实呢正正就是啊咩位我哋需要去搵专业人士去到求助呢，就是当嗰个小朋友不断咁重复呢啲行为，而家长觉得喂我要你停止咯，唔得咯，你咁样继续落去呢係有问题㗎咯，但係呢想去改善个行为小朋友做唔到啦，家长问佢究竟背后有啲冇啲咩唔开心，又问唔到啦，但係个问题不断咁重复，可能学校老师啊各样呢 都傾過，但係都好似冇乜頭緒嘅。啊，呢、這個時候正正咧，就是、我哋要再進一步啦，去到揾其他專業嘅人士咧，去到分析翻、評估翻成個情況，究竟發生咩事咯？咁你話如果評估到啊，佢點樣去到處理呢，其實好按佢本身嗰個情況嘅。如果單單係針對頭先講緊咬手指嗰一個嘅病態嘅話呢，其實坊間亦都應該話醫學實證上面呢都有唔少嘅方法呢去到幫到呢一樣嘢嘅。例如一啲認知行為治療啦，一啲譬如叫佢揾咗一啲可能比較明顯可以引發到佢有咁樣行為嘅環境啊，又或者壓力源啊，咁樣去到處理嗰啲壓力源啦，或者避開嗰啲壓力源啦，又或者咧係一啲方法咧係好得意嘅，例如一啲行為上面可以幫到佢嘅。如果佢咬手指，例如我哋都會提議佢可能戴一啲手套啦，咬咗個手套喺度咬唔到，不特止咧，仲係一個提示啊，佢呢個行為咧，佢都係要去到面對佢要處理啊咁樣啊。其實戴住個手套，佢每一次想咬咧，佢都係一個提示嚟嘅，提翻佢自己唔好再做呢一樣嘢啦。咁又或者咧，我哋引導佢咧，用其他嘅方法去到表達情緒啦，又或者咧舒減佢自己壓力啦啊，例如咧，佢好想隻手喐嘅時候咧，我哋教佢揸啲壓力波啦，又或者用其他嘅減壓嘅方法，或者其他運動嘅方法咧，去到幫佢舒緩情緒啊等等。甚至如果比較嚴重嘅時候咧，我哋都可以有啲嘅藥物咧，可能都會對佢有個情況咧係可以有啲幫助嘅。咁呢啲就係佢即係表面咬手指嗰一個情況可以處理。至於佢底下究竟發生咩事呢，佢啲焦慮情緒點樣發生呢，其實嗰個要更加深入嘅了解啦。可能會唔會係佢學校嘅環境啦、學習嘅壓力啦，又或者屋企入面發生一啲咩事呢，令到佢好多不安啊，好多好焦慮嘅情緒啊。咁嗰個有另外一啲方法呢去到處理囉。 咁相信呢，即係作為家長又好，或者作為屋企人都好啦，你見到呢啲即係生活上面嘅習慣有啲咩問題呢，最好呢就係即係如果改變到就改變啦，改變唔到嘅話咧，就要揾專業人士嘅協助咧，先至可以令到件事咧就可以得以水落石出。究竟點樣可以幫到你身邊嘅屋企人啦？好，咁今日咧唔該曬咧，就係精神科專科沈君豪醫生嘅。下星期同樣時間，我哋繼續探討其他精神科嘅問題啦噃。拜拜。 OK， 拜拜。 常聽說世界愛沒長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沉着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刻灿烂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碰到了你已无别求，无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不朽，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尽见于自寸的手，看血在流反映爱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世不休，唯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 每次听到呢一首歌咧，都会谂起2003年嘅沙士。希望咧香港人可以继续努力。 常听说世界爱没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沉着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刻灿烂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 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像全不老。 听日咧就有呢一个嘅关心妍主唱嘅《爱是不保留》啊，望个钟咧仲有大概30秒到咧就会到呢一个嘅上昼6:30，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节目咧亦都告一个段落啦噃。不过唔紧要，咁啊今日嘅完结代表明日嘅开始啊。听朝早5:00咧，继续有钱佩佩咧准时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咧同大家见面。咁约定你听朝早再见啦噃。拜拜。 将生命全归主所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中央派出的首批抗疫专家组4名成员，连同2架流动检测车抵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到口岸迎接，她说会按照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指示，将抗疫视为压倒一切的任务，不会分心做其他工作。她又说已经要求中央大幅提高本港的检测能力，当具备能力，全民检测是考虑方案。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欢迎内地专家抵港考察，同本港卫生及相关官员交流防疫抗疫工作经验，以及协助香港更有效同精准地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分析，指导相关工作。内地亦都派出多名检测技术人员，连同2架流动检测车将会到马鞍山体育馆的火眼实验室视察，并进行技术交流，协助本港提升检测能力。立法会辩论施政报告致谢议案，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对于议员支持政府抗击第五波疫情表示感谢，指政府正是与相关中央部委和广东省政府紧密对接，为本港提供协助，社会各界亦都一呼百应加入抗疫团队，他十分感动和鼓舞。当局说至今已经有21间酒店愿意成为社区隔离酒店，合共提供11000多个房间，政府会立即审视酒店条件，目前估计共有超过20000间房间有机会成为社区隔离设施，大大超过原先希望达至的7000至10000间的指标。疫苗接种方面，政府正是继续增设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本月底将合共增至23间，平均每日接种量将会提升到超过85000剂。疫情下，消防救护服务工作量大增，署方将每架救护车当值人数由3人减至2人，救护学院教官、救护主任和高级救护主任亦都要到前线支援救护服务，甚至上救护车当值。消防救护员会师傅林家乐说，救护车减少当值人数的安排影响服务质素，亦都增加员工的感染风险。有救护车将病人送抵医院后要等候2至5小时，等待院方接收。救护员同新冠病毒患者同处一车，甚至没有用膳和预设的时间。他促请署方向救护员每日提供快速检测包。他促请署方向救护员每日提供快速测试包，在翻工之前做检测，确保不受感染。他亦都希望署方为前线员工提供临时住所，以及新冠疫情期间的特别工作津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1-2阵雨。天气清凉，气温徘徊在16度左右，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风。展望未来2-3日风势颇大，明日显著转冷，雨势较大。星期日同星期一持续寒冷同有雨，市区气温下降至10度或以下，新界再低几度。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2月18号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中央派出的首批抗疫内地专家组抵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到口岸迎接，说得到中央支援之后有足够检测能力，全民检测是一个考虑方案。有专家说，如果要全民检测更有效，就可能要对市民日常活动有一定限制，希望政府及早公布细节。一阵听下专家怎么说。 多间公立医院的急症室外面都搭起帐篷，大